听屠洪刚演唱的《霸王别姬》，这首歌充满了侠骨柔情的味道。 我站在烈烈风中，能不能荡尽绵绵心痛？望苍天，四方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？ 我站在烈烈风中，能不能荡尽绵绵腥风？望苍天，四方云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？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我独爱待你泪中。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。 是歌手许茹芸的经典代表作，空灵的气声唱法成为许茹芸独树一帜的特点。 爱一旦结冰，一切都好清清，泪水它一旦流尽，只剩缺席，放逐自己在黑夜有秘密，一步一步向往。

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天涯望断了天涯，一个

狂写我诗，让千山千水都知我心，万载千秋也刻知你心，同享富贵焚心。 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城池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城池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 是费翔演唱的经典老歌《读你》，熟悉的旋律是否带给你一丝亲切又温暖的感觉呢？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为你预告一下，明天早晨我们将欣赏到的精彩好歌，刘若英演唱的《成全》， 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， 李圣杰《痴心绝对》， 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能见， 郑秀文《舍得》， 去成全去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， 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， 怎么了你累了收到的幸福呢， 水木年华一生有你，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 那英一笑而过，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， 周传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， 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歌， 萧亚轩突然想起你， 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， 羽泉旅程， 打开心窗眺望一片海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。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，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的抬头，谁愿常躲在背后汹涌的自由，也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，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空，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，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， 人生路